好啦，第二节2015动游戏界嘅吹水回顾。头嗱，讲完讲咗嗱，之前我讲咗任天堂啦，跟住讲 Sony 算唔算讲咗咧 ？Sony 应该未讲啦，两样嘢啦。首先讲 PS4 好威啦，出咗就未够两年，即系就快迈向第三年咧。已經話全球個出貨量就3020萬部，即平均一年1500000，其實好犀利。因為咧，以前嘅年代 PS1 又好 ，PS2 又好咧，其實係先日本後世界，即做咗日本個基礎先，跟住咧就慢慢嗰個滲透影響力咧就全遍全世界。但而家唔同啦 ，PS3、PS4 咧其實喺全世界一齊做，反而咧日本嘅銷量咧唔係唔掂，係相對地個重要性比較低。咁佢講3000萬部，其實呢個數字真係好快。咁你就你睇翻佢啲遊戲嘅銷量咧，又唔係話真係特別多到咁。我覺得係不過唔係嘅。你出去留意一下買機咧，尤其是香港咧，你出去買機10部入面咧，新買嘅機8至9部都係 PS4。已經而家都冇乜人買 Wii U， 因為要買都買咗啦。Xbox One 都仲有一部半部嘅。 嗱，一連我都即係忍唔住博取買一部。 買咗啦，知你。 喂，佢而家就出埋咩限定版啊，平價版？ 最多都係換顏色，唔會再搞呢啲咩，即係就有都好比較遲啦。PS2、PS3 都有，但係冇咁快。佢咁快就做呢啲咧，其實係咁你好難唔令到 fans 買機。就算可能我本身已有 PS4 都好，喂唔係喎，好似好靚喎，入多部啦咁樣。 嗱 ，MGS 嗰部限定機咧，本來我想買，因為價錢其實佢香港行版咧3000幾，嗰只 game 唔算貴，但係美版 game， 即係叫我就買只 game， 唔通我要買多隻日文版 game 啊？结果唉，算虽然我想买，但系都系买部好嘅 PS4， 跟住再买只品机，买日文 game 啊，因为我冇可能接受到我即系我日本人嚟噶嘛，日语系系统人，冇可能接受到我阿斯的讲英文嘅大佬，所以唉，日版算啦。如果我都唔买限定版，因为其实限定版唔贵，真系唔贵， 其实系冇贵到噶， 冇贵，其实抵添玩，应该咁讲，佢2000左右，一减价2500左右，正机500G HDD。抵翻到烂嘅呢个价钱，即系讲游戏机嚟讲啊，绝对唔算贵。讲以前都2000几、3000蚊部机啦。 调翻转头讲，嗱公道啲，以前游戏机买部机翻嚟就玩到，而家你买部 PS4 翻嚟咧，其实大把嘢要跟。第一件事，你想上网 download 买咗买翻个 pass 先啦 ，pass 虽然你买行机都会送一年，但系啲 pass 呢样嘢咧，其实你唔到你唔买，因为咧如果你想玩连线嘅 game 咧，你冇 pass 系冇得连线嘅。 冇啊，冇买啫嘛。 即系纯粹谂住玩单碟 game 都得，但系。如果你想玩连线嘅嘢，或者你想下载啲特别嘅嘢， 唔系你个佢咁样嘅做，佢做嘅呢个几聪明嘅。就系如果你俾一年份，唔知几嚿水，隔人水一年啫嘛，年费 260几。 咁咧，你买喺咪 online 买 game 咧，系有折头嘅，唔知7至8折嘅。 嘥气啦！你望啱买嘅折头都未必平得过出街买嘅点。但系我觉得重点个 pass 唔系喺呢啲度，系睇下每个月嘅 free game 啦，同埋如果真系上网同 online 可能玩加500要 online 嘅话咧，我冇 pass 系 online 唔到嘅。咁當然你又玩人龍，你冇都唔需要啦。即係其實係大家睇自己需求咯。嗱 ，pass 我講翻清楚，最緊要一樣就係咧，佢唔係 PS4 pass，PSN pass 咧，其實係你 PS3、PS4 同 PS Vita 都做到。即係話，如果我舉個例，我三部機都有，我一個 account 係可以 access 曬咁多部機嘅話咧，我因為佢每個月 Sony 都會送free game 啊，其實我每部機嘅 free game 我都可以領曬咯。 嗱，講咧就講你話 online 啦。50蚊係佢個人嘅經驗啫，就係前幾日咁夜晚翻屋企啦，就開只 MGS5 繼續喺度非常之慢咁喺度慢慢熬啦。入咦，佢撈 Dorothy 撈獎杯喐唔到嘅，跟住我今即係熄嘅熄唔到，結果硬熄，即係我要熄電源，即係選擇熄電源，跟住睇翻只碟出嚟，咁啊試你只碟試人龍又唔得。 嗱嗰日係咪佢個 server 係咪有事啊？ 跟住我以為唔通唔係大佬部機買咗兩個禮拜都唔夠啊，你唔好跟住。我把只包食嘅博士落去，得喎，即系啲冇顾忌嘅事啊！原来我话而家衰法死， 系啊，成日都咁样噶啦， 系啊，即系典型垃圾营运咯。日本人讲法就系垃圾营运咯，狗屎营运。 系咁，佢始终唔系 Microsoft， 唔系话做嗰啲伺服器做得好完善公司，即系忍让下啦。我成日都要讲句嗰啲咩 睇好啲啦。 即係我嚇咗我住，我以為唔係咁邪啊嘛。嗱，我揾兩個禮拜同我睇機，我頂你個肺。 最屘冇事啦，而家係嘛？ 冇事，即係玩咗啲，繼續好辛苦地玩啦。結金係好玩，雖然我都明白呢啲鬼都話得。哇！睇到太自由啦，我可以好攰啊！自由啲 嘢唔係，我覺得 MGS 4同 MGS 5大家啲鬼佬講嘅 comment 係好啱嘅。嗱，我由 MGS 1至到3代咧，俾人個舊病就話咧，即係1其實最 balance 咧，睇嘅同玩嘅就唔會太過分。4咧，當然係一個好壯大嘅故事咧，就係、是、個遊戲啦、世界觀啊、玩法都好大咧，俾人鬧就話睇得太耐啦，可能睇成幾個字都未輪到玩，即係睇同埋玩嗰個 balance 做得唔好啊。但係點解5咧？即係可能真係俾人鬧得太勁，佢將好多交代劇情嘅嘢就唔做出嚟，就要聽錄音帶嘛，就玩好多。雖然你可能有啲任務比較重複啲，但係咧玩就有即係有心機去設計嘅。跟住啲人就鬧，都冇故事嘅。 唔係嗱，要純可玩性嚟講咧，係好玩嘅就 係。唔係，我覺得啲人好搞笑就係有故事，就嫌故事太多。好啦 ，OK 啦，將嗰啲故事抽起咗，你要自己去 trace 翻俾你玩啦。又而冇故事， 唔係咁應該咁講，今次就話故事比較少少少啲，因為雖然嚟講第二集咧，故事係嚟長到，但攞住好四十五分鐘， 睇一個第四集， 唔係因為我唔第四集佢唔係第四集咧，就係佢卡窿，佢一路中間夾故事夾故事，你唔好覺，其實中間夾咗好多故事，因為佢中間一路有遊戲啊，你唔會話你 可以玩三個字睇半個鐘喎，真係大佬啊， 不要話快佢太多故事，雖然嚟講今次嗱好玩性高嘅，即係我又拆開講下啦。真系咩手法咩？你总之你一定揾到个方法去玩嘅。因为佢今次我唔知系好似 Peace Walker 咁样嘅，就系、是、以前咧 MGS 特色就系一大响咗警钟嘅话咧，啲小兵唔知边度穿墙过山过晒嚟噶嘛，系冇由一个四街坊几廿个小兵走嚟去摸你噶嘛。今次就系、是、你喺嗰个 area 里面咧，小兵得咁多噶啦。如果你已经中即系十个小兵，如果中间咧你 KO 已经打咧大执咗五件走嘅话咧，咁就响啦啦都得五个啫。你係絕對可以憑用隻手拳 check KO 嗰五個人制壓咗佢嘅，咁咧玩得多啦，就係、是、你其實係唔多使閃避就係、是，咪捉我捉下一個捉下一個捉到差唔多啦 ，OK 得翻三四個咪響嗱嗱咯，響嗱嗱冇用噶啦，反正即係咩嘢都捉曬落，呢樣幾好玩嘅，多咗好多唔同玩法，就呢樣嘢其實真係抵要攞獎嘅，因為以前冇辦法㗎，以前你響嗱嗱你死攞條，你點你大佬我唔明白一間咁細間房點可以隔成十幾廿個小兵就咁邊用出嚟？ 冇博古， 而家就冇啊！而家冇呢樣嘢噶，你得嗰五個小兵，得五個小兵噶啦，呢樣係得要攞獎嘅，但係只有嗰句咯，等四年就最好攞，即係攞命嗰啲。 我反而覺得冇所謂啦。你話等四年喎，喂，佢中間唔係冇出 game 噶喎，佢之前都去咗，唔係坦白講，點解要出關師王咧？佢都受壓力，因為你唔可能一隻 game 咁多年中間唔出，佢將個 game 部分嘅嘢拆出嚟，或者佢特登為咗要做一個有料體驗版，即係佢都諗得好辛苦嘅。其實，即係我哋要體諒翻呢一個未必係小島嘅最想做嗰個效果，可能係話佢都迫於無奈。嗱，你諗下，如果出個免費嘅體驗版係俾人拆少到爆啦，係咪先？即係俾公司插佢死。OK， 做有料嘅體驗版，做有料體驗版咧就會俾你啲 gamer 即係 gamer 就插，即係其實。佢呢個唔係話好平嘅製作，用咁多錢，即係大家 咪 寬容啲咯。 如果你正常咁玩啦，即係正常玩關斯勞嘅話咧，佢有埋嗰啲即係其他小任務嘅話咧，其實又唔算話即係相當地貴。 你明明好多人咧係咧玩爆咗之後就哦完啦，覺得啊錢即係 唔 係即係睇你個觀點角度咯。 如果你話最加錢，應該咁講，如你想話咩叫最加錢玩法，就係網上面嗰啲三分鐘同你 KO 咗佢嗰玩法，一開頭衝落去揸火車。跟住搶咗阿 pass， 跟住再救埋僆仔，跟住上成星。 但人哋出只 game 三分鐘阿孫俾你玩一次噶嘛？ 唔係呢啲係叫惡，正常講呢係惡嘅話，通常玩個鐘嘅。我呢啲係純粹要做咩？咁你玩。 我覺得有啲人好過分就是、玩只 game 可能舉個例兩個鐘玩曬，但係問題可能係你有仲會死啦，或者係會睇過場啦，玩埋啲嘢，佢就話我個 play time 十五分鐘過。喂，大佬啊，你玩咗咁多次，俾你好快咁過。人哋原意唔係俾你咁，同埋人哋只 game 係 suppose 俾你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試，佢就想你試曬唔同嘅嘢，即係佢知道哦，原來我個世界係咁樣整出嚟嘅。你又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做曬，就話人哋只 game 冇料到，即係覺得呢啲好唔公道咯。 所以其實我而家有手衝就係、是、嗱，我話咪你係真真地唔該你 PS 4同我 HD Remake 版PS Walker， 因為 PS Walker 當初咧，我手 PSP 裏面咧，我係冇打爆噶，我打到中段，打到 PS 3咪 Remake 咗，咪 HD 咗咯 ，PS 3 咩？ PS3 本身佢美版呢嘅二代、三代同埋 Peace Walker 係一個合輯嚟嘅。日版呢二同三係一隻碟 ,Peace Walker 另一隻碟嚟嘅。喺佢有獨立碼同埋都喺嗰、那個Legacy 嗰個版本度都有出緊，有出返㗎。 我係搵下先，不過 PS3 搵下嘅，可以搵下嘅。因為我嗱講嘅 PSP 啦，正式應該算正式，而家算係正式結束咗咯。 PSP 嗱，因為咧其實去到呢個咁後期，我唔知係咪完全停產曬啲主機啦，但其實咧個產量應該好少好少好少，遊戲都唔多，即係真係好少啦。最重要就係、Sony 嗰邊官方就講咗話，佢PS 嗰個網上即係網上嘅我唔係叫 PSN 支援 PSP 嘅下載官方下載咧。到出年三月三十一号就收皮啦，即系话咧，到三月三十一号之后咧，就算我想官方下载买机翻嚟玩都冇噶啦，只能够玩碟。咁即系话调翻转第一件事谂到，即系 PSP Call 算啦，呢部机算啦，即系冇得玩新 game 啦。咁但系如果你官方唔支援，官方唔支援得只呢个 PSN 版，咁就算出碟都好，即系都冇得俾你买下载版啦。咁其实你都知道有啲人玩 PSP 唔中意玩碟噶嘛，都系可能身痕话我想宁愿下载唔使捞。咁其實某程度上，就算唔係正式咁放棄咯，都叫做暗地同你講，我哋 discontinue 咗啦，已經係。 即係依個點解差唔多？其實諗下，多年嗱，依即係作為一個 其實差唔多啦。因為好多 game 都已經係出到 Vita， 即係 PSP 咁就好少。佢如果又要再搞 server， 即係仲要預留你啲人，即係呢契呢啲友喺度 download 嘅話咧，係煩嘅。 不過算依部機算好嘢㗎啦。其實佢真當年佢係當初其實我買 PSP 純粹為咗播片，即係當時咧 當 PMP 咁樣咯， 係咯播片啫嘛。因為 我都係咁樣， 四寸四點三寸大 mon 攞嚟播片就電影夠長， 又可以玩下機。 係啊，當時好長時間先唔知道，即係叫做啲人純粹會買，因為嗰手機未咁多，手機時候仲係啲停留喺 Nokia 年代啊嘛，佢出嗰年代。 大家即係有啲 PMP 出咗嘅，但你會覺得我預期買 PMP 點解 咁細細個 PSP 又打到機，即 係嗰邊又夠大， 我想多啲嘢用 啊。即係，但係去到而家年代，即係唔會再啦。但係其實我覺得 PSP 喺歷史上最大價值就係提早咗我哋喺坐巴士煲翻嘅一個煲翻嘅年代咯。即係而家通街有人攞住部手機睇，喂，當年攞住手機睇片係得我依班人啫嘛，因為打 winning 咯時。 唔係 PSP 喺佢嘅喺呢個遊戲機嘅歷史入面真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地位，就係佢開頭係好成功。即係我覺得我唔係講佢後期點樣俾NDS 過啦，我意思係話頭先 PS 即係呢個 PMP 嘅功能啦，同埋你諗下喎，當日啱啱出頭一兩年未出 NDSL 之前咧，你喺搭地鐵搭巴士，個個咪攞住個 PSP 嚟玩 Mining 頭玩呢個無雙，但係你嗰陣諗明明屋企有得玩嘢，拎出街玩，咁即係聽起上嚟咧，好似喂好勁喎，即係隨街玩，但係實際上咧，你覺得好無聊，因為屋企又玩 Mining， 出街又玩 Mining， 你唔覺得無聊嘅咩？ 傻咗咩？ 但係即係嗰個感覺，我覺得好似好超越，即係等於將屋企又係搬出街玩。但其實而家你諗翻而家呢個世代咧，真係唔會將屋企玩到嘢拎出街玩，因為咧你反而拎出街玩想玩嗰樣嘢係嗰個即係個要求同埋嗰個時間性咧，同你屋企玩又係唔同嘅。而家反而屋企玩啲嘢就越嚟越高端啦。你手提即係手提出街玩啲嘢就要可以隨時 save 啊，即係簡單啲嘅啲，即係變咗以前咧。在街玩到屋企嘢咧，系个卖点。而家咧，冇人会将呢个做个卖点啦。 即系年代唔同咗啦，即系历史即系历咗，转嚟历史即系结束咗，即系历史入冇啦。 咁讲啦，当年嘅 Winning 同无双系火红，而家嘅 Winning 同无双真系 唔系无双仲 keep 到一定 fans， 但 Winning 就真系冇噶啦。Winning 就因为又唔想讲佢同 FIFA 啲， 你谂下 PS Vita 都冇出 Winning， 你就知啦。 就系咯。Vita 就唔好讲啦 ，Vita 半死不活嘅，吊住命。 我觉得 Vita 咧，以机能嚟讲，以 screen 嚟讲，其实系一部好嘅机，系咪真系？但系 Vita 佢喺一个唔好嘅时代出嚟就冇办法，即系佢唔系输俾人，唔系佢唔系输俾自己，就系真系输俾人。嗱，即系唔好讲佢对手系咪真系，其实坦白讲，即系点样讲？如果你用 Vita 对 3DS 嚟讲咧，其实咧唔系真系输好多，因为你相对地喺市占率咧。PSP 輸俾 NDS 輸到重金嘅，但問題就係話，其實連 3DS 而家遇到問題就係，因為你而家坦白講，你出街你唔好話見到人拎個 Vita 出嚟玩，連 3DS 都唔多，即係除咗可能偶然一人一年一兩個月時間，啲人喺度玩呢個魔亨啦， 其實而家大家都係拎住手機嚟玩，大家知即係手提市場就真係變曬咯，同十年前係好唔同噶啦已經。 咁、嗯、就係、是、即係我覺得 Vita 問題其實應該都係我咧唔係話手提市場，即係始終佢喺手誒喺誒手誒手機遊戲，即係而家呢年代叫貨金遊年年代就係、是、Vita 佢變咗個好誒。你講你淨係靠傳統嗰種玩法，佢好難去同。 唔係應該咁講，我睇法好簡單就話、是、唔好理咩咩唔好唔好唔好唔關事啊！舉個例就話，我有乜嘢誘因，我要買多部機先。如果你可能你調翻轉嚟諗，我先話哦，十年前未有 iPhone 或者啱啱有 iPhone 未興 Epic Game 嗰陣，咁我冇嘢玩噶嘛。咁我嗰陣時焗住都要玩部手提機，即係叫 Kill Time 啦。如果而家個 App Game 即係 Free App Game 多到我玩都玩唔曬，我根本冇一個誘因係要俾多千幾蚊買部機，仲要俾多三個想買 game， 即係。唔系有冇钱问题，系唔需要嘛？咁唔需要，即系变咗呢一类嘅产品，即系包括埋已经系可能一两年后嘅 VDS 一样就话，我买嚟做乜咧？其实你问翻我，我 VDS 都唔系出街玩，我都屋企玩，即系我只不过有阵时我有时唔想博部游戏机，唔想博部博部 PS4， 可以攞部 VDS 嚟玩，即系其实佢某程度上佢当咗系我嘅 home console 咯。咁如果我出街，坦白讲，而家唔系个个都想拎一抽二楞。如果部一个电话做晒所有嘢，即系慢慢系。可能最初你兩部機會拎，但係久而久之咧，你會覺得其實玩手機 game 都係戲玩，都冇所謂啦，都係其實都可能搭車都係三四個字，玩玩下 app game 就算咯。 所以而家點解就係變咗就係依一年嚟手，依今年即係完全成型嘅啦，所謂嘅手手遊啦，叫做手遊嘅市場係今年成熟嘅，完全係算係成熟噶啦，差唔多就變成絕大部分尤其是主要亞洲市場，日本亞洲市場咧手遊殺曬佢主流地位。等閒即係叫做你由最有冇貨金，要等閒貨台成我所聽個故仔啊，係咪真唔知就係、是、玩只 Face Grand Order， 淨係一開頭只 game 需要冇幾耐貨，六千蚊港紙。 嗱，你要記住，貨咧玩手提 game 咧兩種人嘅啫，即係手電 game。 手電 game 一種咧就完全你死都唔貨，即係真係冇必要都唔會貨，即係。廠商賺唔到錢嘅，但如果廠商靠呢啲人咧，就食得招啦。 但一部分 通常因為 App Game 咧玩咗半年以上咧，都仲記得住咧，就一定有一班好重貨金嘅人。而呢重貨金嘅人通常都有兩種人，一種咧就係咧對於手提遊戲咧係好似呢、這個見到係新大陸咁樣，即係佢冇一種 comparison， 即係覺得喂好似真係好似真係前世未玩過 game， 哇！即係覺得好正，好唔介意咁擺抌錢落去。 嗯。 但另一種咧就係咧，可能真係已經對傳統遊戲即係厭倦咗，得又有翻啲經濟嚟啦，就唔介意貨嘅。即係通常，但呢類遊戲咧，多數就係一啲唔係好硬，即係唔係一啲好硬派嘅 game， 係一啲好例如係賣下美少女啊，或者係啲動漫，即係嗰啲係有主題嘅。香港通常都係咁呢兩類，即係你會見到。可能你話 Love Life 或者係玩叫做春光麗狂好多人貨，真係嘅真嘅。但係咧，你話出隻可能係叫咩咧？嗰啲 Candy Crush， 你唔會見到有啲即係好多人 Candy Crush 作為咗要攞心都係貨冇嘅，即係變咗兩種市場係好， 因為通常 分開咯。 因為依類所謂叫貨金機，其實大部分就係儲就集郵原石要素嘅，係儲角色。即係最緊就係我係屬於介乎於重貨冇貨之間就係、是。 一系就唔放，一系就分到屋企啊嘛！即系你唔会有中间嘅。 唔系，我就中间就是、每个月限制嚟话，我今个月只系放一次十抽啫，就唔会再即系即十抽冇咗 ，OK 得噶啦，今个月就要啦。因为如果你一唔系做落呢咁嘅规嘅话咧， 呢个系一个无底深潭嚟嘅 真系。唔系，即系呢个就系我只睇有啲人系咁样嘅，日本亦都唔少人系咁样就系、是。总之我每个月就摆一嚿钱喺度，呢嚿钱放完就我就冇噶啦，我就唔理噶啦。 个个都唔系个个都可以咁。冷静噶嘛，你知道，大部分嘅人都好唔冷静噶。 唔系最近一次唔冷静，咪系都系我试过都有嘅，就系即系啲网页 game 啊 ，DMM 网页 game， 即系嗰啲 L game 啦，货咗成三万 yen 啊，因为佢系出展现冲关嗰啲啊。 我冇谂过你都系咁坚喎。 唔系嗰啲把我成，因为而家成就系依家坐几中意嘅，即系纯粹系叫做好。我货完之后，我同我自己讲就得啦。依日我俾一年费你啦，一每个月三千 yen， 依一年后你每一年内唔好再嘈我，即系叫做唉得啦。咁俾一年你。 唔其實你諗翻樣嘢就係咧，我諗好多人有盲點就係咧，唔係好明白點解有啲人係咁中意貨金，但係你諗下，你諗翻真啲，如果你一個開發商，我做只 game 係 free to play 嘅，如果我唔賺你錢，你唔好話可唔可以繼續延續落去，我連我嗰個 developer 啲人生活都成問題，連飯都冇得開，佢一定要喺只 game 入邊諗啲方法嚟引你去貨金，即係其實嗱，我唔可以話呃，但係其實呢個係明買明賣。如果以前嘅傳統遊戲就係我出嚟。 你覺得啱，俾錢。即係其實係你對我呢個 game 有信心，覺得想玩我就俾錢，即係呼起人曬嚟玩啦。而家就係我係唔係都唔收你錢，但係咧我好想你 download， 我好想你 download 之餘，我仲想你俾錢。咁問題佢一定要諗呢啲方法嚟吸引你俾錢，但係你問題就係啦，原來咧你 outcome 最尾咧，你發覺你俾嘅錢一定一定係多過你買只 physical game 嘅， 差唔一定㗎。即係安就係我擺只 game， 當然啦，有個唔係好方便喺度講嘅原因就係、是。我俾咗花成三万亿火箭一次咁样，当然已经玩成旧，只 game 好似旧年暑假开始，咁啊，我玩咗成年几啦，咁我点样放翻一次金重本啲嘅，当系，诶，咁你我扣埋每个月3000英差唔多啦，咁之前嗰只 face 我就系、是、我将 iTunes 卡当时唔知做紧九折喺本买啊，买之后我冇乜机会喺买本嘢嘅， 用咗啦， 跟住诶嗰啲万英摆咗度，诶算啦放下啦，淹下， 我唔系讲个别嘅玩家例子，我系讲 generally， 即系话。都係去到去翻原點，就係話我亦都唔會太過介意或者係叫做反對啲人貨，咁因為錢係你嘅，你自己選擇啦。但係我想講就係話，大家要諗清楚樣嘢就係、是、開發商咧就都要食飯嘅，佢唔會做只 game 出嚟唔收你錢，即係話究竟佢用咩方法去賺你錢，你又真係要你要唔係有心水清嘅，即係話你要睇得開啲咯，你唔好會覺得係話人哋開善堂，所有嘅。游戏嘅制作人咧，都唔系开善堂嘅。 啱、嗯、啊，唔系呢个我知，即系不啦，即系头先我讲，不过呢啲游手呢手游嘅问题就有下，我哋已经新年后啦，就系、是、会应该会有个专题讲下近排都几多问题，最清楚系 Face Game Over 嘅游戏啦，呢、这个就暂时咩期票嚟噶啦，应该就迟回预告啦。呢、这个系一个好惨烈嘅故仔嚟嘅，我就下次再讲。嗱，讲就系讲下即系口嚟啦。咁又讲下最新传讯就是 Windy Soft 嘅破产事件。 唔系嗱，应该讲，如果唔讲咧 ，Windy Soft 其实好多人都仲系咧唔清楚，即系大家都即时以为讲机智型就眼镜厂，即系而家 Bandai 冇啊，即系 Bandai 啦 ，Bandai 咧 ，Bandai 嘅反正机智制作组啦。 坦白讲，好多人你唔讲 Windy Soft， 大家都唔知有间咁嘅嘢，真系唔知嘅。咁其實 Windy Soft 即係一直以嚟係機戰遊戲嘅，唔係當時係 開發公司， 就代工幫佢開發。因為當年嘅 Bandai 或者 Mezzo 咧，其實就冇乜開發添。其實好多 game 都要揾人幫，因為咧，你喂大佬，你 Bandai 咁多嗰啲動漫品牌，邊可能全部自己做得曬咧？你一句做一隻都唔掂啦，係咪先？咁你揾人即係機戰系列就係Windy Soft 做啦。咁Windy Soft 咧。做游戏即系当时嚟讲系好玩嘅，但系咧 ，Windy Soft 令到人哋有印象系咩呢？就系、是、咧，大家玩机战应该知就系咧，最初嘅机战就系得三本柱，即系高达、马尖格同埋呢个 Geta 啦。 系咯。 咁第二集开始加其他机啦，但系咧有原创机嘅机战，第二次机战就系原创机就系Cybuster 啊嘛。 嗯。 跟住你玩到第三次咧，同埋到 X 咧就越嚟越多魔装机嘅啲嘢。后嚟 Windy Soft 咧就直接开条新啦，就叫魔装机神啦。咁邊係變咗嗰陣時開始就係由第 X 次機人大戰嗰條即係正章啦，跟住就有魔裝機神嗰條即係完全係 original 嘢嘅副章。點解要做 original 嘢？大家都知，因為咧我做一隻正常機戰嗰陣時，例如話F 或者 Alpha， 喂逐個 title 要俾版權費啲廠，其實要錢噶嘛。咁可能有人就會覺得，如果我喺我只 game 度加啲原創嘢落去，咁到時呢啲原創嘢受歡迎，就再掹翻出嚟。自己賣，我唔使俾版權費人哋，又自己賺曬，即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合理嘅生意模式嚟嘅。 啊，唔即係其實呢樣嘢，我係絕對中。你講啲就係、是，預期你係自己孭個工，孭成 team 人去做，因為就係你自己有一個核心人物去做企劃嗰啲，然之後俾人幫佢搞。 但係佢都原，我講緊係原創機人，唔係講緊機戰嘅問題。 係啦，咁機戰就因為就係當咁作為一個事業外判公司就是。老豆，我帮佢做，我自己冇版权，我实际上冇钱收。咁我寄希望出嚟，我自己 后嚟咧，后嚟 加咗之后 ，Windy Soft 点解 Windy Soft 会有出走事件？因为 Windy Soft 觉得嗱喺 Windy Soft 立场觉得，喂，唔系、魔装机嗰啲全部我自己度出嚟嘅，即系我去研，即系其实佢唔系话你 Bandai 俾钱我，你要求我做啲嘢，呢啲所有嘅知识产权都我自己做出嚟，咁呢啲版权应该属于我啦。但系 Bandai 会觉得，喂，唔系，我揾你做只 game。咁應該咪全部嘅嘢都屬於我，即係大家就喺呢一度有個矛盾啦。咁 Windy Soft 後嚟會覺得，我唔知係心寒定點啊，即係可能有啲唔憤氣嗰啲咧，就唔幫呢個 Bandai 出售價啦。即係我唔知係唔幫啊，定係完全唔主力啦。佢自己走去自下門，就走去搞呢、這個聖靈機， 要攬 自己品牌去做，出咗一隻 PS 版同埋一隻 DC 版嘅，咁梗係賴嘢咧，因為。 佢又要其實聖靈機咧，啲機好鬼似磨撞機，但係咧，你一係問題就一家唔用得啦。你聖靈機人哋都唔識你，識一個機子反應，即係個問題就係機子反應都好，你嗰啲機係 nobody， 你冇賣點，你會唔會出一隻完全原創嘅遊戲而有賣點冇啊？你冇任何宣傳賣點㗎，係咪先？冇宣傳賣點邊個揾你賣啫？ 因為好弱， 你玩機戰啊，都唔係玩機戰嘅 game， 你都係玩啲 character 啫嘛，大佬。 原你嗰班就係除非你多到好似 O G 系列咁樣，你夠多原創系列， 但你唔係啊，你 O G 系列最初咪又係建基於 Cyberstar 之上，即係你本身你當日冇第二次、第三次嘅 Cyberstar， 你根本 O G 又係唔成立噶嘛。 但 O G 佢因為就係、是。O G 其實我即係作為啲機戰迷都話，即係我作我嘅機戰迷啦，即係其他機戰迷唔敢代佢講啦。我就又機 O G 就有問題就係、是、你敵對角色太少，即係變成咗咩？你同一千人打嚟又打又打又切 你有冇玩過魔裝機神啊？打嚟打去都係嗰啲。 魔裝機神仲嚴重機啊！ 全部啲集完機樣樣嘅。 魔裝機神仲嚴重，但係 O G 都有。喂，我雖然講 O G， 我係想講出一樣嘢就係話，你原創機有受歡迎嘅，有唔受歡迎嘅，但係問題。都有一句，如果當日 Bandpastor 或 Bandai 冇機會俾，即係冇俾機會你喺第二次或第三次插隻魔裝機，即係 Cyberstar 去，呢樣嘢唔成立。即係其實坦白講，你去到 OG 話好多機都好啦。其實坦白講，去到今時今日，Bandpastor 嘅原創機出名嘅，嚟嚟去去都係 Cyberstar 啊、古蘭修啊、SR、SRX 啊、或者係嗰啲叫咩啊？咩曉擊霸啲，其實都係比較早期啲嘅機戰機。你試下後期嗰啲機戰機原創機係冇人理嘅，咁就係 唔係冇人理嘅， 即係冇個知名度真太遠啦。 同埋一陣就係佢夠耐試夠耐嘛，即係當知名度一樣嘢就係 就嚟嘅真 係 要。 極仔系列咧就叫做佢本身有獨立系列，其他就係咩每一部機嘅主角機嚟嘅。你主角機嗰時佢冇一個叫系統發性發展，咁就變咗就咩啊？你一隻機一隻機咁，你好難去裝。但係嗱，極士兵系列極仔就稱極仔。你本身系佢一个长，佢净系一个开发年表咁就系、是，咁你咪容易有一个即系容易做一个叫做名气啊咁样打伤名气附正咯，保证咯，呢样嘢唔同嘅。系讲翻 Vinkisoft 啦。 喂，咁啊先话佢嘅圣灵机出走失败，跟住后嚟咧，因为你有冇留唔知有冇留意咧？佢后嚟Bandai 一段时间咧系避开尽量就唔用嗰啲 original 机噶嘛，即系可能系啲版权嘢啦。即系我冇记错，有一段时间系冇魔装机噶嘛，系嘛？ 嗯。 咁後嚟啦 ，OK， 破鏡重圓啦，即係因為 Vinkisoft 揾唔到錢都要幫翻手，即係死死地氣幫翻Bandai手啦。咁又，所以我覺得佢哋合作翻嗰陣咧，就衍生咗咩咧？我唔知你記唔記得當日 NDS 同埋出喺 PS 咧都出翻啲魔裝機神嘅遊戲嘅，跟住後嚟就有 OG 系列嗰啲，即係嗰時已經係叫做開始叫做修補關係啦。跟住嚟魔裝機神又出咗第三集喺 PS3 同埋 Vita 啦，跟住就出咗魔裝機神 Final 啦。咁 即係唔多劍嘅， 即係其實即係話俾你聽，原來大家有個叫做咩，有個情意結仔咧，好想魔裝機神，突然去最尾發覺咧，魔裝機神原來係孭唔到做主角嘅， 孭唔到，始終都係孭唔到。 即係成日咧都會覺得魔裝好機好似好正，但原來其實大家諗深一層啦。每一集我問你，每一集第 X 次機戰第一件事，大家係講咩咩？喂，今集有咩 cos 啊？喂，今集有邊嘢跟進？大家講嘅嘢已經知道係大家係 care 嗰啲版權嘢啊。你講真嗰句，你出一隻機戰，我同你講十隻都係垃圾嘅機械，你會玩啦。 另一樣嘢，另一樣嘢就係我幾年都講過嘅，你淨係靠一套原創作品撐一隻入SLG 遊戲咧，係唔夠，絕對唔夠，因為你得嗰啲得零點兩三四，而機戰佢能夠撐咧60版就係、是。佢九差九千幾個勢力，依、這個勢力講嘅都買唔到啊！ 嗱，以前嘅機戰咧，尤其第三次咧，冇咁多 meta 嘅，係好多時都係好正路，就係、是、玩最多玩咩咧，就係話。即係其實第三次機戰冇嗰啲星友喺度睇嘅，玩咩就最中意就喺A 作品入面嘅場合就玩翻 A 作品嘅名場面啦，或者喺 A 作品入面就冇曬 A 作品嘅機，就用 B 作品嘅機去打，即係玩一啲錯摸嘢咧，係呢類嘅啫。跟住到後嚟有配音之後咧，因為你超人冇配音噶嘛，係有配音開始嘅機戰咧，先玩啲一個聲優，即係嗰個角色又係配，即係同一個聲優配兩個角色 嗰啲嘢，幾個聲定係㗎啦。 以前冇噶嘛，問題就變咗你，我唔知道你留意喺超人或者係 PS 初期嘅機戰咧，大家都係好正常去看待呢樣嘢，即係話係哦正統派嘅硬派機械人啊，或者係啲戰略啊買機體嘅。我發覺咧，唔知由邊月邊開始咧，機戰遊戲咧係變咗做聲優嚟睇嘅，即係話個哦原來係乜嘢登場。機體咩系統啊？完全唔理，主要就 話聲優嚟嚇， 話有呢聲優嘢，即係嗰個可能呢個主角，即係佢配嗰啲原創角色咧。原來呢個人本身喺呢隻機戰入面有另一套嘢，都係佢配咧，係玩嘅啲人聽心。 喂，你玩捏攤定玩機戰啊，大佬？ 呢個就係呢樣嘢機戰嘅樂趣嚟嘅。 但問題有啲變咗係呢個將成件事扭曲咗咯。我當然唔可以嗱，因為我唔熟經聲優，我唔表態。但如果對於一個聲優冇乜興趣、冇乜大興趣嘅人，跟住隔離你嘅 friend 嚟講，喂唔係喎，聲優乜乜，我覺得你聲優嗰啲關咩事啫？但如果變咗係話，即 game 係因為為咗吸引聲優控而玩嘅，咁可能佢就冇可避免要喺呢啲地方落咗好多藥咯。 嗯，喂，呢個就事嘅就係關於。 不過其實我真係覺得機戰嚇點解開始真係得咧？原因就兩樣嘢啦，因為以前機戰初期就因為好多即尤其是講緊第三、第四次或者 Alpha F 咧，登場機體唔係話即係咁樣，因為你即係其實等於開發新大陸一樣。以前好記得第三次，哇有雷登、泰坦三、有啲Computer Love V 喎，即係覺得好即係由冇到有咧，覺得好正嘅。跟住後嚟佢都係加招換動畫啦。我玩得多 Computer Love V， 跟住加V 型電磁盒啊。跟住又會同你講有宇宙大帝，即係發覺咧每一次宇宙大帝也或者有六神合體咧，大家都成個話題，因為大家好想有呢樣嘢。 唔係佢後邊懷疑， 但係當呢樣嘢有咗之後咧，你明白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兩個諸人驗嚟嘅，又冇嗰下你好期待，到有之後咧，覺得出咗第一次之後咧，再出第二次你唔覺得新鮮感，但咧你要記住以前七八十年代嘅動畫機人動畫咧，黃金期好多。但係當全部都出曬咧，我要靠而家啲。我想問而家有咩機人動畫，即係講。呢一两年有咩机人动画出到嚟可以挤到落机战度令佢弯？ 唔系， 系冇噶啦，已经系。 嗱，应该咁讲，有就依然系有问题。 但真系要杀晒喎。 但系唔会喺两年，因为呢样嘢即系依有有依我费事拆开方便 channel 啲嗰句专家啲专家讲啦。但我自己作为一个唔系好专家嘅 fans 嚟讲就系咁因为以前试过就系、套作品完咗未够一两年就即刻抌落机战度，结果好啦，作品又新加剧情咧死啦。想改又咪唔改又系变咗咁， 即系变咗好似新超级机人大战有 wing 跟住，净系得机但系冇剧情咯。 所以咧佢聪明中人咧就系、是、好啦，摆佢几年等佢啦，好啦，你棋盘停咗啦嘛，你就算有新嘢都唔会同呢棋盘有太有直接关系嘛，即系老心咧，全城都知老手一定爆佢噶，几时摆啫嘛？结果咪等老手等一段时间，等摊冻咗啦，佢先摆咯。咁咪乜样点？即系有阵时呢样嘢系机战摆作品嘅考虑就系、是、新作品唔系唔摆，但系。我唔想出现咗好似新机战咁惨烈嘅戆居情况， 咪净系得机冇，连系版面嘅故事都冇，好搞笑 啊！就算而家 Alpha 都系噶啦，因为冇法 Alpha 你冇得摊到， 冇得完啊嘛，完唔到咯。 大佬而家即系啱嘢走去拍哥斯拉，顶佢个肺！即系 Alpha， 你知唔知点解啊？你即系其实你真系嗱，真系惨嘅问题。点解我觉得好多人咧好搞笑就系点解唔明点解 Alpha 拍咁耐，同点解 Alpha 迟唔肯拍大结局？你知点解？我话听点解唔肯拍大结局啦？去拍大结局咪冇水食咯，你都傻你都，佢梗有咁有张潜水有咁食得摊长嚟食啦。佢如果而家拍咗个今年拍咗大结局咪收皮咯。 不过有排都拖啦，反正我唔急噶啦，反正做即系。 而家问题系啲人急，佢唔急。 咪就系咯。 佢排咗十年都未，佢都未惊过啦。 就系咯，有你有即系等咧。好啦，咁今 仲想讲嘅就系 咩？ 头先讲翻机战嘅问题就系、是、话，用你系呢个动画迷嘅角度啦，我真系觉得佢仲挤啲咩落到令你会有惊喜啊？ 嗱， 我真系冇啦， 有惊喜 最好嘅嘢已经出晒啦。 有一几套系怨念，但系问题就系、是我谂有排短期都唔会加嘅。跟张前路，暂时我短期光华先锋战，暂时我都有。 佢冇加故事，但系加有 唔系 ，ESS 有出过啊？ 唔系正式有正式剧讲正式啊嘛，唔系话所谓加个机体。 佢同呢个嗰间嘢叫咩啊？ 冇关系， 搞掂晒啦。 唔系又未出招，未唔知拖俾唔系有时系。 但系问题呢啲系小众，呢啲唔系卖点。 唔系有一样就系、是。佢系有啲嘢系收埋拖下嘅，佢唔会咁早俾晒你嘅。 仲有咩啊？你觉得 近年啊，要唔系要唔系老一批嘅时候唔系要近年？ 其实老嗰啲冇出晒噶啦，冇噶啦。 唔知啦，近老嗰啲真系唔知啦，因为冇人讲五星物语噶嘛，冇人讲五星物语噶嘛， 都未完咗个死， 要晒啦，五个完不如冇晒。 佢有冇钱俾钱买版权啊？ 唔系，依个唔系重点，而系大佬话永远得闲冇嘢做啊，改下剧情，得闲改下设定，三嘅唔系成个设定成个不系嘅，点改啊？唔知永夜湖嗰啲咁 閒真嘢，冇乜噶啦。 近年嚟都係咁，我頭先我先揾啲資料講翻當年。 先你老餅都冇啦，預出都出曬啦。 我先揾下資料先，我記翻好似。 因為嗰時我記得有咩出嚟，大家都好正。你話哦，宇宙大帝又話好正，金毛獅王又話好正，呢、這個六神合體又話好正。OK 啦，嗱你跟氹一，因為跟氹同 Mark 嗰時就唔算，因為咧成日都有新作，你加唔加咪？即係嗰句同你講。 街機嘅高達 VS 系列有跟林新作，我覺得你都黐線嘅。跟林都冇跟林新作啫，呢啲根本就唔係賣點，呢啲一定有噶嘛。即係嗰啲你會覺得你冇諗過有，而有而覺得好正嗰啲先叫賣點啊嘛。 有幾套其實近年都有啲機人動畫嘅，即係頭先我睇係話俾人鬧得好緊要，革命機啊、洛基公主其實係會加入佢嘅機事嘅啫。事實都奇怪嘅，應該講就係、是、大家即係作為啲新啫拍到，即係話啲人嚟仲可以追響動畫啲就係、是。啲如動畫拍得好離譜嘅，即係垃圾到緊要就係、是、我睇你喺機戰度點執佢，因為機戰特色就係一啲喺即係我喺腦心嘅好離譜嘢喺機戰執翻執到隻執到似模似樣咯。有啲動畫係好過分，即係動畫拍到亂曬內容嘅，基本執啦，即係講緊 sit density 咁樣，佢全球基本上就動畫垃圾嚟嘅，係但係隻 game 拍得好好，咁大家講 game 係正傳，動畫係外傳咁樣，即係咁嘅嘢嘅，即係呢個係變成咗就係、是、動畫越好唔好唔緊要，甚至唔好仲好。你唔好嘅话，咁佢先有被放被改编嘛？咁样嘅嘛，而家机战好多呢个系都落出嚟噶。不过呢个就系啲机战迷嘅世界啦，呢啲又再过去。咁大致上今年差唔多咧，因为其实手头已经讲咗啦，都系差唔多。 我都玩嘅， 咪就咯。我有玩嘅，隔我又唔系至于严重到话放好多，但系keep 住玩咯。 你嘅手游系包括埋 browser game 系啊。 哦，即系如果佢你有咩指望，我觉得冇啦，冇指望。即系坦白讲系，我想睇一样嘢就系话。究竟任天堂跟住落嚟嘅新部署点？因为咧悲观嘅，但系咧悲观得嚟咧都起，因为其实佢有底啊。即系坦白讲，你话佢食老本又好，或者佢即系死都好，坦白讲，你有老本食啊？ 你唔好理啊！有一句吹呀。 第二咧就系、是、PS4 喺全球独走就系正路啦。因为咧嗱，要讲翻先，啱啱寻日 PlayStation Experience 2015咧宣布咗咩咧？就系、是、PS4 终于有。PS2 嘅 game 玩啦，八隻，但系仲要系下载版，唔系入碟。 我以为你话可以喺 stream 玩 PS3 游戏添， 有啦，咩 PS Now 啊嘛，人哋美国同埋美国已经做紧，日本啱啱做紧 beta test 啦。 咁我如果系可以，我玩翻 MGS PC Walker 啦，玩翻 HD 版。 佢唔系全部俾你玩到，佢嘅 title 系由佢公布，即系佢俾你玩乜就玩乜啊嘛。 算吧咁就 算吧。算吧即係未来都系嗰啲streaming 啊手即係 mobile 嘅嘢囉。即係家用机有咩大嘅发展我觉得冇。 真唔知啦真係。好啦咁今次年尾节目差唔多啦。咁应该下个礼拜系轮到动画界嘅回顾嘅。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Bye.